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4课，重点语句是 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又软又好吃。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到健太的大学参观了学员季之后，和健太一起来到了回转寿司店。在回转寿司店，装在小碟子里的寿司会通过传送带送到客人面前，客人各自选取想吃的寿司，不同颜色的碟子里盛放的寿司价钱是不一样的。 好，下面呢我们来听第34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又软又好吃。 あ、トロが来た。 トロって何ですか？ 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です。どうぞ。 いただきます。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好，我来讲解一下。健太想要的寿司转到了他面前。 啊，トロが来た。 啊，トロ来了。 啊， 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健太在他想要的寿司转到面前时，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トロ， 是金枪鱼腹部脂肪较多的部位。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来た。 是来了，它是 来ます， 来的他形，也就是完了形。来た用郑重语气说的话是 来ました。 Toro 虽然价格比较贵，但在寿司店很受欢迎。 是的，安娜呢没吃过 Toro， 所以呢就问健太 Toro って何ですか？ Toro 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对方说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可以在那个单词的后面加上 て何ですか？ 什么什么是什么来进行询问。 何 是什么？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加上助词 か 用声调来读就变成了疑问句。 て何ですか？这个说法很方便啊。 是啊。好，我们来练习一下トロ是什么？这句话的日语发音。 トロって何ですか？ 健太回答说： 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です。 是金枪鱼的鱼腩部分。 マグロ 是金枪鱼。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お腹 是肚子，后面的の也是用来连接名词的。 部分 是部分。 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连接名词的 no 用了两次。 对，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这句话直译的话呢就是金枪鱼的肚子的部分。像这样在日语里可以用 no 来连接多个名词，用前面的名词来修饰后面的名词。健太接着说， どうぞ， 请。 どうぞ 是建议对方做某事的说法。安娜说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是开始吃饭时的寒暄语，吃完饭时说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我吃好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トロ的安娜感想如何呢？ 柔らかくておいしいです。 又软又好吃，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柔らかくて 是形容词， 柔らかい 软的体型， おいし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吃。 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这么说不光是动词，形容词也有体型啊。 对，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容词时，把第一个形容词变成以 te 结尾的 te 形，就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例如柔らかい和おいしい，把 柔らかい变成柔らかくて，然后加上おいしい。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4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柔らかくておいしいです。 又软又好吃。 あ、トロが来た。 トロって何ですか？ 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です。どうぞ。 いただきます。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像柔らかくて这样的形容词的特性，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呢？ 好，我们请德永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进行表述的时候，要把先出现的形容词变成て形。我来说明一下形容词て形的变换方法。我们以前学过，形容词有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两种。一形容词是像便宜、 安い 这样的，最后一个音节是一的形容词。把一形容词变换成て形，要把词尾一变成くて，便宜、 安い 变成 安くて， 快乐、 楽しい 变成 楽しくて。 不过也有例外， いい 好要变成 よくて。 另一方面，那形容词是修饰名词时要在后面加上那的形容词，例如 元気 健康。举例来说，人是 人， 健康的人就是 元気な人。 把那形容词变成て形时，要在词尾加上で，健康 元気 变成 元気で。 例如健康而开朗的人，开朗是 明るい， 所以就是 元気で明るい人。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我们来看看表示味道的单词。 あっさり，あっさり， 形容清淡的口感，比如可以说味道非常あっさり。下面这个词的含义和あっさり正相反。 こってり，こってり， 形容浓厚油腻的口感，比如可以说こってり的拉面。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あっさり 和 こってり。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よう、 听说吃饭前说的いただきます是向做饭的人表示感谢的说法，也包含了对肉、鱼、蔬菜等食材和生产者的感恩之心。好，听众朋友，第34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又软又好吃。 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在寿司店的对话， 欢迎您到时收听。